根特城中，那高举火把汇聚过来的都铎骑士、诺曼家族的光明骑士，就像是流淌的溪水，不断汇聚。而这一条条整齐的街道，就是溪水的河床。 联合在一起了呀。 当温斯顿城遭遇祭子昂等人袭击之后，伯克利家主最终决定放下内战，与其他家族联手，一起来抵抗来自中土的外敌。不是伯克利家族有多么团结，这位南方的一代枭雄很清楚，巫师国度永远也不可能团结。但是中土如今太强大了，强大到他们必须心生警惕。于是他派了两队使者分别前往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共享了一切信息。巫师家族虽然养尊处优100多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完全把自己养傻了。小夏和陈静书他们以为今晚突然出现的这些人是来围剿盛唐的，又或者是来抓捕罗素后人的。但实际上，今晚的主角从一开始就跟盛唐与罗素没有任何关系。三大巫师家族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任小素。尤其是在老许那白色面具出现之后，都铎家族便已经陷入了疯狂。根特城下方的地底世界中，许安清、陈静书带着队伍快速地朝着更加隐蔽的方向前进。他们在通过某些甬道的时候，甚至还能听到头顶的马蹄声。那骑士团奔腾的声音让陈静书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今晚的根特城太喧嚣了，喧嚣到让人不安。地底黑市与赌场里，好多人都惊慌地停下了自己的生意。很多人突然回想到，当初诺曼家族唐纳瑞死亡后，根特城也是如此热闹。于是地底世界也开始兵荒马乱起来。可大家又很快发现了一件事情，今夜与那次动乱不同，巫师家族的骑士团根本就没有大肆涌入地下，反倒是所有人在朝着根特城中心杀去。此时钱卫宁跟在后面，任小素离开了，梅哥也离开了，他所能做的就是跟着别人四处乱跑。地下世界的道路错综复杂，而许安清则轻车熟路地带着所有人拐来拐去。路上陈静书忽然说道， 这会不会是冲着阿夏去的？ 这是最大的可能，罗素后人的身份足以让巫师家族如此兴师动众，看来还是我们暴露得太早了。 那我们要不要去救他？他一个人会很危险的。 许安清回头看着陈静书认真说道， 静书，就算我们去了也无济于事，你随便粗略估计一下也该明白，刚刚从我们头顶经过的骑士就有400多人，而这儿只是根特城里的其中一条路罢了。 那我们就不做点什么吗？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他能自己化险为夷，不是我冷血，而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先到临时庇护所再说，今晚只能耐心等待。 说话间，他们已经看到前方的守护者了。似乎因为不安的关系，对方脸上的黑色纹路也显得格外别扭。这守护者背后的锈迹铁门，便是通往庇护所的，也是地底人自己挖掘出来的秘密通道。许安清看向守护者问道， 临时庇护所有什么异常吗？ 暂时没有异常，进入庇护所的人都对上了暗号。 好，小心警惕。 守护者将铁门拉开，此时门后已经有100多人聚集在宽阔的甬道里了，其中有老人有孩子，大家似乎都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着。许安清带队穿过人群，想要往更深处走去，结果他突然停住了脚步。 你是哪里人？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 旁边躲在一名老人后面的年轻人魂不在意道， 地底人那么多，你难道每个都见过吗？ 起码有资格进这临时庇护所的人，我应该全都见过。 说话间，钱卫宁身后的最后一名下属进入临时庇护所，紧接着哐当一声，他们身后的铁门竟是被外面的守护者给猛然关闭了。刚刚说话的年轻人突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你见没见过我其实并不重要，反正今晚之后你们这些寄居在地底的寄生虫就要长眠于此了。 话音一落，这临时庇护所里的数百青壮竟是同一时间抽出了自己藏在怀里的短刀。更让许安清心惊的是，这数百人中还有四五名巫师混入其中，并已经握住了各自的真实之眼。面前的年轻人手里更是握着一枚红色真实之眼，说明对方在巫师家族中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再往上，也就只有凯尔那样成名已久的大巫师才能使用金色真实之眼。 哼，冲我们来的那还真是兴师动众啊。 那倒不是，今晚你们也不过是配角而已，家主决定不再忍受你们了，便干脆顺手除掉，以免你们和中土勾结。 中土？许安清内心一惊，原来今晚这根特城里的阵仗根本就不是冲着小夏和盛唐去的，对方的目标是任小素。然而就在此时，这临时庇护所的甬道里突发怪事，所有人只感觉天地翻转了一般，原本的天花板才是地面，而原本的地面则成了天花板。所有人毫无防备之下全都朝天花板掉落，就像从高空摔下去似的。只有许安清、陈静书等盛唐成员老人小孩例外，他们倒吊在顶上，那甬道的墙壁里伸出一只只泥土手掌抓住了他们的脚踝固定着，让他们免于遭受这重力突然翻转的劫难。这一刻，许安清他们倒吊在半空中，仿佛一只只硕大的蝙蝠。都铎家族埋伏的骑士和那些巫师们被摔得七魂八素，巫师们原本想要念的巫术也念不出来了，有些巫师甚至连手里的真实之眼都没握住，咕噜噜地滚向远处。颠倒术，泥沼之手。许安清看到这两个巫术同时被人释放出来便安心了，而陈安安看到便惊喜地欢呼， 父亲回来了。 那些被摔了一次的都铎骑士和巫师挣扎地想要起身，可还没等他们抓住自己的短刀和真实之眼呢，那颠倒的重力竟然又恢复如初了。一时间，原本就已经摔得够呛的敌人们又从天花板上摔在了地面上。外面的铁门被人打开，一名壮硕的汉子提着守护者的头颅进来，而甬道的墙壁里则有十多人穿墙而出。这不是密钥之门，而是巫术中的土行之术。今晚陈静书等人遭遇埋伏，然而陈安安的父亲陈九其实早就回来了，他们之所以不现身，就是在等待着这图穷匕现的一刻。都铎家族潜藏在地下的间谍以为自己埋伏到了盛唐核心成员，但其实许安清和陈静书不过是陈九留在外面的诱饵罢了。这突然出现的十多名盛唐骑士身披黑色斗篷，他们快速地收割着甬道里的生命，然后精准地放过了每一个钱卫宁带来的燃烧骑士。这让钱卫宁也意识到这群盛唐一定藏匿很久了。 大哥，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不久，我看到密钥之门被毁就赶紧追过来了。 陈九指着钱卫宁对许安清说道， 这些军人是谁？他们走路时的手臂的甩动姿势像是燃烧骑士团那边的人，你们怎么会和他们走在一起？我错过了什么吗？ 沈小素已经抵达根特城，密钥之门被毁后他带着小夏返回地表，据说是要去拿一位骑士留在罗素家族的东西。刚刚这都铎家族的巫师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今晚都铎家族要杀人小素。 不只是都铎家族， 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都铎骑士团、诺曼的光明骑士团都开始返回根特城了。张浩云传来消息说，南方燃烧骑士团也在北上，看样子三家已经联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张浩云传来消息说，南方燃烧骑士团也在北上，看样子三家已经联手。 许安清和陈静书惊得瞠目结舌， 这么大的阵仗至于吗？ 我也不清楚。 按理说只为了杀一个任小素，就算这任小素再厉害，也不至于动用三大骑士团主力吧，对方也只有一个人而已啊，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 那咱们怎么办？救他吗？ 救。巫师家族如此兴师动众地围杀他，肯定有他们的理由，说不定这就是我们崛起的契机了。 盛唐成员并没有杀死那些都铎家族的巫师，而是将他们挑断手筋脚筋扔在甬道里，这样就不会引发血迹无数了。他们没办法保证这里面有没有哪个大巫师的子嗣，要是不小心召唤都铎家主降临，那就麻烦了。待到盛唐离开后，这些都铎家族的巫师们在甬道里哀嚎与怒骂，但不会有人来理他们了。有人说根特城之大，七天跑马走不出东城区，这无疑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如果真要较起真来，战马狂奔之下，半天时间就能穿过城池。但此时此刻，任小素站在玫瑰修道院的圆顶上看去，真觉得这偌大的根特城一望无际，就像是一片山。都铎骑士团与诺曼家族的光明骑士团从城外奔涌而入，那些原本奔赴南方战场的骑士团竟是全都驰援根特城。根特城内本身就有骑士团驻守，如今主力部队全都掉头，声势惊人。都铎、诺曼、伯克利家族连内战都不打了，硬是要将任小素围杀在根特城里。 王文燕，呵 呵。任小素笑起来，他相信光凭伯克利家族的一面之词，肯定无法说服都铎家族、诺曼家族做此决定，所以眼前这十面埋伏一定有王文燕的功劳。就在南城门处，披着重甲的都铎骑士如黑色洪流般涌入。都铎骑士面色冷酷地在街道上纵马狂奔，战马的铁蹄在夜色下的石板路上踩踏出雷霆般脆响。都铎家族海东青旗帜在队伍前方迎风招展。这时任小素看到一枚火球骤然从某个小巷子里腾空而起，正巧飞到他头顶高空爆裂。这不是攻击手段，而是要为刚刚入城的骑士团指明方向。下一刻，远方城门处的圣都铎骑士长将手中的长枪高高举起，指向火球爆开的方向。一瞬间，巫师国度内最精锐的骑士团忽然调转方向，没有丝毫停顿。如雷的马蹄声中，根特城的居民纷纷躲在家中噤若寒蝉，所有人都明白今晚要出大事了。任小素站在圆顶上感受着奔涌的一切，仿佛夜空正在沸腾，但是那又怎样？他深吸了一口气，从圆顶上纵身跃下，就像任和带着他从山巅一跃一样。任和曾在信中问他，小素，你是否还有勇气？大部分人直到年华逝去才会明白，人生最珍贵的就是年轻时那股子想要看看世界的勇气，还有永远不可被击败的热血。答案毫无疑问，任小素从不缺乏勇气。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此时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两个身影分别钻入两条巷子，就像是两条平行且不断前进的射线，又像是两颗流星。 纵马而来的都铎骑士用手臂加入长枪末端。当任小素来到面前的时候，对方突然勒起战马嘴上的缰绳，那战马顿时站立而起，紧接着这名都铎骑士裹挟着战马重新落下的惯性出枪。重甲骑士的长枪就像是一门重炮似的穿透空间，这是重甲骑士们最擅长的攻击方式。在战马的巨大惯性之下，就算敌人举着盾牌也根本无法阻挡这样的冲击力。只是下一刻，他愕然地看到面前的少年竟是不知从何处掏出了一架钢铁机器抱在怀中，长长的火舌在夜幕中乍现，重机枪迸射出的金属风暴只用了两秒钟就完成了小巷子中的全火力覆盖。这刚刚拐入巷子里围堵任小素的数十个都铎骑士竟是瞬间全军覆没了。任小素拎着还在冒青烟的重机枪走在长街上，独自一人面对着前后夹击过来的骑士团，身前是都铎，身后是诺曼，举世皆敌。任小素再次举起手中的重机枪疯狂扫射， 来吧，巫师出手吧。 他从一开始便拿出重机枪这样的战争杀器，就是要告诉那些巫师，你们不出手就没人能拿我怎么样。待到南方骑士团被打得人仰马翻，任小素收起重机枪继续向南方狂奔而来。这时左侧又从巷子里转出一队骑士，想要朝任小素包抄过来，结果这些都铎骑士拐过来还没能冲出巷子，便被老许的截杀阻断了去路。有老许在，光凭这些冷兵器时代的骑士根本不可能对任小素完成包围。或许这些巫师国度的巫师们并不明白，任小素之所以来这里，不是为了当扑火的飞蛾，也不是为了跟巫师国度鱼死网破。巫师们不是网，任小素也从来都不是鱼。任小素狂奔之间，街道两旁的哥特式建筑楼顶上竟是突然钻出了成片的士兵开弓攒射，遮天蔽日的箭雨扑面而来，就像是漫天的蝗虫，又像是蕴藏着暴风雨的乌云席卷而来。当这一切将要抵达任小素身边之时，只见少年一跃而起，就在这移动之时，外附式装甲瞬间覆盖，那一只只箭矢撞击在外附式装甲上只能撞成粉碎。还未等任小素落地，他身下忽然有一架蒸汽列车凭空驶出，在那纷纷扰扰的箭矢之中，宛如东方苍龙一头撞破了乌云。任小素落在车头上一脸，灰色的金属质感装甲，狰狞而又凶猛的黑色列车，这一切都仿佛来自炼狱，然后直指面前的虚伪神国。蒸汽列车很快，当它从城池之中呼啸而过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犹如听到了风暴声。许多站在屋顶攒射的骑士只感觉自己只是眨了个眼的功夫，那站在车头上的任小素便已经离自己很远了。大巫师们终于坐不住了，若是让任小素这么硬闯出根特城去，神明的颜面何在？一时间炎热的夏季里，空气温度骤然降低，任小素皱眉间发现一直沿路保护他厮杀的老许身上竟是开始渐渐凝结出冰霜。刹那间，数座冰山忽然挤破了街旁的建筑拔地而起，建筑的砖石全部碎裂崩坏，而那些冰山竟硬生生将老许给困在了里面。正如许安清和陈静书所言，不管到何时都绝不能小瞧那些大巫师，都铎与诺曼这两个家族能够屹立在这巫师国度里，本身就有着自己的底气。先前任小素并没有面对过都铎家主这种屹立于金字塔尖上的人物，如今对方一出手便将老许禁锢起来了。那冰山似有万重，不管老许如何奋力击碎冰山，那冰山却像是永无止境似的不断生长出来。任小素心中发狠一下，便打算直接取出 RPG 来帮老许轰碎冰山，虽然疼是疼了点，但绝对有效，再不行的话 那就上云报答。可是还没等他行动呢，只见蒸汽列车面前的大地忽然开裂，一条如闪电般曲折的冰霜裂隙朝任小素蜿蜒而来。寒霜袭来，任小素只感觉顷刻间连外敷式装甲都行动迟缓了一些。身处装甲之内的他，眉毛上都凝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任小素在蒸汽列车上骤然双腿发力，以纵跃的姿态快速与蒸汽列车脱离开来。就在他与蒸汽列车分离的刹那，地面的寒冰裂隙变成了真正的深渊，那长街之上就像是凭空出现了一道天堑。蒸汽列车失去了铁轨的根基，整架列车都一头扎进了那裂缝深渊之中。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要废掉对巫师威胁最大的存在。当然对方一直拿老许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出手先针对老许，怕是认为老许的威胁性远远要高于任小素。都铎家主已经出手了，然而任小素并没有慌乱，依然执着地朝南方一路突围。都铎骑士团与光明骑士团见老许和蒸汽列车已经被分别禁锢，终于再次狂热起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世界，在这惊涛骇浪里，任小素突然穿入小巷子中，他要以这根特城里的密集建筑作为掩体，遮挡大巫师们的视线。按照陈静书所说，大巫师的施法距离应该在1公里左右，不管是都铎家主还是诺曼家主，一定会选择比较惜命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当任小素进入小巷子之后，对方除非选择拉近施法距离，不然的话就没法对任小素造成精准打击。天空之中有一头硕大的冰雕海东青凝聚出来，它扇动着翅膀朝任小素所在之处飞去，想要直接从高空俯瞰的角度找出任小素的行踪。这海东青每次拍动翅膀，都会有大量的冰霜甩落在空气里，那冰气看起来异常骇人。他在空中直冲而去，锐利的眼睛在下方寻找着任小素。可是等他刚刚靠近任小素，一低头却发现对方正举着一杆黑色的钢铁武器对准自己。那藏在一处房屋后面的少年看着瞄准镜里的海东青，似乎还在微笑。枪声轰鸣，这一次都铎家族的人终于明白之前前锋部队放出去的海东青是怎么消失的了。都铎骑士团后方的一个苍老声音冷笑起来。 靠近过去，不要让他逃出根特城。 一名大巫师看向苍老的都铎家主。 在城中作战会不会殃及太多平民？这样可能会对我们的威信造成一定影响。最重要的是，一些重要贸易货物都存放在这一片。 怕什么？他这逃亡路线斜插至南方城门，那里就是诺曼家族的领地了，就在那里围杀他。 玫瑰大道上，许安清等人通过下水道钻出地面，只是此时骑士团已经追着任小素去了根特城南方，于是他们能看到的只剩下一地的尸体。就像小夏与梅哥最初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一样，所有人站在这已经寂静的玫瑰大道上震撼无言。 这真是一个人杀出来的血路， 巨石刀上而且同样锋利的切口，恐怕还真是一个人所为。 710人左右。 钱卫宁这行伍出身的看了一眼便锁定了死亡人数范围。 这种中土人物来巫师过渡， 就像野兽钻入羊群一样恐怖。 他曾经说过，他来这里其实是想毁灭巫师国度的。 走吧，混乱圣都在南方。 说着，陈九带头朝玫瑰大街尽头走去。等他们向南转过一个路口的时候，赫然发现另一条街上的尸体也不比玫瑰大道少。众人走在这些路上，有时候会感觉自己正走在修罗地狱里。圣堂们虽然都杀过人，但是却不曾上过真正的战场，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有种直击心灵的震撼。世间最残酷的画面仿佛就在他们眼前。 姨妈，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猜测过任小素有没有杀过人？那时候我们猜测他杀的人不会超过十个。 然而事实是，他们竟然与这世界上最凶猛的超凡者同行了这么久。众人又往南方追赶了很久。 给我搭建瞭望塔。 会有危险，万一你站得太高引起都铎诺曼的注意怎么办？ 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必须看一下发生了什么。 钱卫宁从随身携带的背囊中取出一副军用望远镜来。 这是我家主人给的，能够看得更远。 谢谢。 说完，陈九身旁的一名圣堂手握红色真实之眼吟唱咒语。只见陈九脚下的青砖地面骤然拔高，这土系巫术竟是直接抬起一个平台，将陈九送到数十米高空，帮助他纵览全城。只是还没等着瞭望平台升到最高处，陈九便举着军用望远镜镇住了。就在他的眼前，那偌大的根特城里根本没人回头注意他，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远处狂奔的少年。陈九发誓，这是自己此生见过最壮阔的一幕。全世界的敌人如黑色洪流汇聚一个方向，但他们的目标却只有一人。因为站得足够高，又有望远镜的缘故，陈九能把整个战场尽收眼底。此时任小素早就将外服饰装甲重新收了起来，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狂奔之中充满了另一种迅捷与力量的美感。这时候陈九忽然发现，那狂奔的少年逃逸路线竟还另有玄机。对方在巷子里穿梭的时候并不是没有规律的。在这场浩大的追逐过程中，陈九看到任小素始终都在躲避着居民住所，似乎是在担心战斗会殃及无辜。对方并不是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但是这少年却毫不恋战地向南方逃逸。不，不是逃逸，而是要将追他的骑士团巫师们全都引去南方。 为什么？你要做什么？ 根特城南方靠近城门的位置是大型货物集散中心，整个南方运来供奉给诺曼家族的货物都在这里装卸。当任小素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时候，身披重甲的都铎家主便从自己的行辇起身。因为苍老的缘故，重甲对他而言已经是个累赘了，必须有人搀扶才能让人顺利站起来。巨大的行辇由16名赤裸着上身的决斗士抬扶着，只见如亭子一般的行辇上悬挂着丝绸与流苏。行辇之上，都铎家主站定后便手握黑色真实之眼凝视前方的一切。数百都铎骑士簇拥在家主前方，以防有人突然伏击。 去给我制造机会。 都铎家主苍老的声音从盔甲中传来，他身边的都铎家族二号人物点头， 明白了父亲。 说着，这位大巫师操控风复术将自己卷上天空。这短暂的滞空期间，他手中的金色真实之眼逐渐亮了起来，神秘的咒语吟唱起来，仿佛悠远的圣歌。守护在行辇周围的都铎骑士们肃穆地坐在战马之上，青黑色的面甲遮住了他们的神情。任小素快要接近南方城门了，只剩下最后一公里。忽然间， 他感受到背后盛大的银白光芒正在逐渐炽热。后方的都铎家族压抑了许久的杀机终于要绽放。两名大巫师联手，其中一人的存在只是为了给都铎家主制造绝处为杀的时机。在他们看来，任小素已经是死人了。长达数秒的吟唱就是为了某一瞬间的绽放。但谁也没想到，比巫术更快一步的不是时间，而是枪炮，城墙之上的枪炮。雷霆声迸发而出，任小素微笑地看向前方的鸭舌帽少女，对方也在向她微笑。似乎两人都不在意刚刚飙射出去的子弹会飞向哪里，时间就像是在二人的世界中静止了。就像过去无数次一样，当任小素需要的时候，对方一定会在。没人约定过什么，但对方从不愿意错过任小素的人生。那旋转而出的子弹搅动着黑夜，跨越时空，硬生生将那名飞到穹顶上滞空的大巫师击穿。想等的人等到了，该来的人也全都来了。罗兰在城墙上跳脚招手，金色的英灵架好了枪炮，周琦在一旁一脸嫌弃。王韵、季子昂、大忽悠、P5092兴高采烈的对望，小胖子寻夜雨一脸生无可恋的站在一旁。周莹雪老老实实的站在杨小姐身后，乖巧的像是一只小猫。大家都灰头土脸的，看样子为了赶来跟特城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杨小锦与周莹雪到得比较早了，甚至比任小素还早一些。下一秒，任小素豁然回头看向来路，那里都铎诺曼家族的骑士团汹涌而至，铁蹄声如浪，喊杀声如呼啸，举世皆敌。 睡够了吗？轮到我了，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浓重的夜幕中，脑海里的宫殿里，原本多达数万的感谢币在疯狂减少着，一枚枚灰白色的熟练石从兽火机里滚落出来，化为积粉，最终成为任小素的巫术基石。 大星西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无边的海啸面前，一扇星空之门打开了。与之前的星空之门再也不同了，这一刻的星空之门高达数十米，仿佛神国将要降临。旋转的星辉璀璨，宛如恒星般光芒万丈。杨小锦默默地看着星空之门背后的一幕，有种莫名的熟悉感。那里是镜山，是他与任小素最初遇见的地方。镜山之内，一支部队驻扎很久了，他们每日检查着面前这两头庞然大物的体征数据。微小的纳米机器人在他们的血液中成群游影。沉睡的庞然大物面前摆放着五台相似携带的计算机，这支部队甚至还带来了发电机。就在此时，一头庞然大物骤然睁开眼睛，那琥珀眼睛中的黑色树瞳像是一道深渊刻痕，锐利如刀。另一头却依旧在纳米机器人的控制下继续沉睡。他缓缓站起身来，电脑上出现红色警示，巨大的感叹号昭示着危险。 A002 号目标进化生物失去控制。A002 号目标进化生物失去控制。 A002 号生物身体中的纳米机器人渐渐陷入呆滞状态，那生物的庞大意志开始奋力抵抗来自脑干之中的一切外来电波。最终，它挣脱了自己身体里的枷锁。这支部队所有人都以整齐的动作看着 A002 号生物旁边的星空之门。天空之中的七颗卫星快速寻找地表一切踪迹，终于与巫师国度根特城里那扇门呼应。这是时空之门。 像是电脑中的程序似乎有点紊乱，像是有些无法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任由这头生物一头扎进了那璀璨的门。恐怖的吼声从星空之门里传出，汹涌而来的骑士与战马慌乱了。那些经受过训练的战马就像是受到惊吓的寻常马驹一样，再也不愿意往前踏足一步。一头庞大到足以遮天蔽日的红色身影从星空之门后面钻了出来，然后亲切地低头拱了拱任小素，而任小素则笑眯眯地摸了摸对方的鼻翼。 你是凌晨还是黄昏？ 凌晨、黄昏，是那两头恐怖生物的名字。这是一位老朋友了，在039号实验室时，老朋友曾陪伴任小素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那是任和送他的12岁礼物，两只手工蜥蜴。进山那一日，他从火山中爬出，并非因为愤怒，只因为感受到了主人的气息。他们曾饮下神明之血，如今应神明召唤而来，从未背弃。当手工蜥蜴从星空之门踏出的时候，根特城南门的巫师国度属民终于忍不住了。都铎骑士团、诺曼骑士团进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跑，只因为大家觉得这战争应该不会波及到自己吧，只要老老实实躲在家里，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在此期间，甚至还有不少人偷偷地从窗子观望，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人则更加夸张，竟是还有种莫名的情绪，仿佛在参与历史。然而当他出现的那一刻，一切都变了，因为这是来自未知的恐惧。手工蜥蜴在他们眼中更像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恶龙。都铎骑士团或许不会随意伤及无辜，但这不知来历的蜥蜴会不会呢？大部分人心里的答案是，蜥蜴才不管你是都铎家的属民还是诺曼家的属民。百姓尖叫着从自己住所里逃出来了，那花里胡哨的穿着与黑色骑士盔甲形成鲜明对比。有人逃亡的时候回头看去，赫然看到城门处那个神秘少年正轻轻抚摸手工蜥蜴的鼻翼。那手工蜥蜴可能是少年的数百倍大小，然而此时对方却乖巧亲昵地俯下身子与头颅。一时间，那少年的渺小与手工蜥蜴的庞大也形成鲜明对比。但不管是少年还是蜥蜴，似乎都没太把巫师们放在眼里。嘈杂喧嚣的世界里，一人一蜥蜴显得如此安宁和谐。在百姓逃出房子之前，所有人都以为任小素和蜥蜴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使者，奉命来摧毁神国。但是这一刻，很多人心里忽然觉得，这恐怕才是真正的神明，而巫师才是假传神意的恶魔。 你是凌晨？ 任小素亲切地抚摸着手工蜥蜴的鼻翼，对方的温热鼻息就在身旁，那鼻翼左上方还有一个小小的黑色月牙胎记，这是任小素曾经区分凌晨与黄昏的方法。以前他总觉得凌晨和黄昏憨憨的，如今对方在容颜之中生长成这样，让他还有点不适应。不过老友重逢总归都是好事，不怪召唤术会灭绝，换了其他任何一位大巫师从星空之门背后拉出这么一个怪物来，恐怕都凉透了。就像梅哥召唤出几头羊还得被山羊攻击，若是有大巫师修习召唤术到了任小素这90000熟练度的水平，召唤出凌晨来也就是给凌晨塞个牙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世上适合召唤术的人只有任小素一个，因为他如今有了这世上最凶狠的宠物。此时此刻凌晨的出现让整个都铎骑士团、光明骑士团都慌了，就连都铎家主都怔怔地站在刑辇上哑口无言。战马开始不由自主后退，那是发自内心的恐惧，也是肉食动物对杂食动物天生凶性的压制。不光是战马， 连战马上的骑士们都害怕了。嘈杂的惊呼声在人群中传播，连骑士长想要约束部队的怒吼声也被压了下去。那汹涌而来的潮水开始退潮了，纷纷退到了数百米之外。不是骑士团精锐心理素质不好，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战胜眼前的怪物。就在这潮水的更后方，陈九站在高高的巫术瞭望台上张大了嘴巴。他还能说什么？圣堂们原本还为救不救任小素争论了一会儿，结果现在他却愕然发现，对方根本就不用自己救。天空中的夜幕就像是低垂的乌云，星辰也黯然失色。陈九伫立在高空，就像是一场精彩舞台剧的看客。今晚不管故事将走向何方，这场表演都已经与圣堂无关了。这是几个人对数万人发起的战争，任小素背后的人数寥寥无几，看起来就像是海啸面前无助的生命。然而一切都在今晚翻转了。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什么以弱胜强，只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就是那位骑士的后人吗？ 战场之中，任小素旁若无人地在万众目光中与凌晨叙旧，然后他亲昵地拍了拍凌晨的鼻翼笑道， 去吧，身后的敌人交给你了，只准杀人不准吃人。 凌晨仰天怒吼，天空中骤然有一片乌云被破了个洞似的绽放出一片星空来。那硕大的红色手工蜥蜴转身朝南方城墙冲去。当那宏伟的根特城城墙挡住他去路的时候，凌晨竟是一头就将一段城墙生生撞碎了。巫师国度曾人人以根特城之巍峨为豪，这高耸的城墙象征着巫师的统治，也象征着都铎与诺曼家族的权柄。有人曾吹牛说，天上的苍鹰再雄壮，也无法飞越根特城箭垛里射出的弩箭。可现在突然有生物硬生生将他们最自豪的东西撞塌了。而后凌晨头也不回地朝南方荒野去了。城墙之上的周琦心有余悸， 还好没在任小素正后方，不然这一头可就撞到我们了。 罗兰憋了半天， 牛逼。 之前罗兰等人就分散在城墙上，这头叫做凌晨的手工蜥可不认识他们，若是他们真挡了去路，说不好真就莫名惨死了。 少帅是壁垒破灭者，这养的宠物也是随了主人的性子啊。 语气里怎么这么自豪啊？ 那当然，自家少帅当然要狠狠地吹了，我还指望少帅给我涨工资呢。 这只蜥蜴是奔哪儿去的？ 多多骑士团与光明骑士团突然回援，南方可还有伯克利家族虎视眈眈，三方一定达成协议了，所以燃烧骑士团应该正在来根特城的路上。少帅派手工蜥蜴往南去，应该是为了拦截他们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事实上P5092 精准地猜到了任小素的想法。如今不管是大忽悠还是王运，他们虽然都有各自的特长，但都不具备纵观整个战场全局的能力。任小素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很清楚，凌晨虽然体格惊人，但也并不是永生不死的。真要战况加剧，都铎家主和诺曼家主这样拥有黑色真实之眼的大巫师，很有可能对凌晨造成威胁。而且都铎家主最擅长的巫术偏偏与凌晨相生相克。但如果让凌晨去面对伯克利家族，那将截然不同。伯克利家族九成独占巫术都是与火有关，不管是伯克利家主还是那些大巫师，几乎所有手段都离不开火焰。而凌晨这种能在熔岩之中洗澡的生物 凭什么怕火？南方骑士团正在向北突进，为了这场围杀战争，燃烧骑士团脱离了辎重部队，直接率军轻装简行奔赴战场。行军中，盔甲碰撞在一起的铁片摩擦声如雷雨倾盆。只是正万马奔腾之际，前方忽然有更大的轰鸣声渐渐将燃烧军团的声音给压制了下去。燃烧骑士团当中旌旗摇动传令，这精锐的数万军士立刻勒马助力。圣伯克利骑士长驱马排众而出，他拉开自己的钢铁面甲，细细聆听着遥远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仿佛以大地为骨皮，狠狠雷动。 脚步声。 可他又马上觉得不对，这世上哪有这么大的生物，竟能脚步声如锤鼓。然而下一刻，地平线上一个红色的身影犹如闪电般奔袭而来。骑士长面色渐渐起了变化，他骤然抽出腰间的骑士剑。 敌袭，列阵！ 骑士团阵中骤然飞出数十头金色鹰面人身的伽罗罗，他们扇动着火焰翼翅，掀动起炽热的浪。伽罗罗从燃烧骑士团头顶飞过，凶狠地扑向迎面而来的凌晨。只是当燃烧骑士们以为那恐怖的蜥蜴生物会被烧死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对方在高温面前根本毫无忌惮，反而更加兴奋了。那天上一个个宛如实质的金翅火焰伽罗罗，竟是被凌晨一个个用舌头舔进了嘴里。 剑！ 骑士长身旁举着旌旗的士兵立刻摇动旌旗，刹那间如山海的燃烧骑士取下自己的长弓搭箭拉弦。 怒！ 只见那战马上的旌旗向凌晨摇摇一指，上万枚箭矢竟是同一时间飙射而出，黑色的点遮天蔽日。可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凌晨会被万箭穿心的时候，那一只只箭矢落在凌晨身上竟像是火柴棍掉在了石头上。凌晨似是被惹得有些不耐烦了，原本还在舔舐伽罗罗的他低头看向燃烧骑士团， 保护家主撤退。 但是晚了，根特城中原本慌乱的骑士与巫师渐渐镇定下来，倒不是他们自己调整心态能力强，主要还是因为凌晨已经破城离开了。所有人望着根特城那巨大的缺口，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震撼感。许多人在内心中说，恐怕诸神之劫时的场景也不过于此了。在巫师国度的神话传说中，200多年前那场灾变就是诸神之劫。天神因为恼怒属民所犯下的罪行，于是启动了毁天灭地的威能。在此浩劫中，都铎与诺曼家主接受了神的旨意，然后带领那些没有犯下罪恶的属民活下去。这些神话可不是坊间传说，而是巫师组织专门修订成册的文献。既然有神，当然要有一整套的东西。此时都铎家族和诺曼家族的人都很清楚，那庞然大物应该是去南方截杀伯克利家族了。想到这里，他们反而轻松了口气。若是伯克利家族能够围杀那怪物当然是好事，若是围杀不成，起码也可以帮根特城分担一些压力。那怪物与伯克利家主战斗后应该也是精疲力竭的状态了吧，毕竟伯克利家主也是巫师国度内少有的天才了。都铎家主很清楚，那伯克利家主敢开启北伐内战，自然还有藏着的底牌。当然都铎家主不可能知道凌晨其实是从火山口里爬出来的，天生就不怎么害怕火系的巫术。 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 都铎家主藏身于盔甲之中高声说道。他说话的声音通过巫术能传出很远，这不是给都铎家族说的，而是在问诺曼家主。就在战场另一侧，一个宏大悠远的声音在空气中爆开。 联手，用你们都铎家的血祭巫术。 说罢 都铎家主覆盖钢铁盔甲的手掌握住真实之眼。只见之前那位被杨小锦从天空拘下来的大巫师身上的血液已经流淌了出来。周遭的都铎骑士听到血迹巫术时眼睛一亮，要知道这刚刚死去的大巫师可是家主亲儿子，对方作为二号人物，以此为媒介来施展血迹巫术一定强到极致。当初凯尔大巫师在南方太阳城陨落之后，他们便听说家主曾降临过去毁灭了一小万城池，所以都铎家族在战场上一直令人生畏的一点便是他们能让死人都发挥出自己最后的价值。只不过大家期待了半天，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位贝克大巫师尸体下面的血液并没有组成血迹巫术那熟悉的法阵，一点反应都没有。都铎骑士们面面相觑，都铎家族许多巫师也都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家主为何还不出手。都铎家族愤怒且颤抖的声音从面甲之后传来， 不是亲生的。 此话一出，旁边所有人直接就懵了。要知道这贝克大巫师可是被都铎家主当作下一任家主来培养的，可见此人在都铎家主心中的地位。刚刚贝克大巫师死亡的时候，都铎家主尚且还能控制住情绪，可现在得知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竟然并不是亲生的，他终于有点绷不住了。不得不说这血迹巫术确实厉害，还能在战场上直接做亲子鉴定，虽然是一次性的亲子鉴定，但起码绝对不会错。只见都铎家主仰面向后倒去，他身旁的骑士长眼疾手快地扶住他，然后帮他掀开面甲呼吸新鲜空气。可这刚揭开面甲，骑士长便发现97岁高龄的家主竟是被这事儿给活活气晕过去了。 向后撤退，调整阵型，保护家主。 这下连远处还在全神戒备的任小素等人也懵了。 就是挺突然的。 黑夜还在继续，血迹巫术是所有一流巫师家族的看家本领，例如温斯顿家族那种替死之术，任小素连杀对方数次，温斯顿家族大巫师都以火焰替身之术用自己儿子的性命来抵挡了。曾经巫师国度里，大家对于一个巫师家族到底上不上层面，能不能被称为一流巫师家族，衡量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血迹巫术。例如凯尔大巫师在太阳城一战，明明温斯顿家族已经将凯尔围杀了，结果对方死后依然给整个太阳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仿佛都铎家族每个巫师都能发挥双倍的作用一样。那么多年了，都铎家族稳稳地住在根特城里，他们家族的巫师去外地都没人敢打他们的主意，为啥？就是担心引发血迹巫术。当初任小素操控老许杀了都铎家族的赏金猎人，且不说对方降临过来能发挥多大的威力，单单能够通过血迹巫术记住敌人的模样，就足以让许多敌人心惊胆战了。大家拿这个血迹巫术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都铎家族的地位也就越发稳固。都铎家族曾说，不要惹都铎，不然迟早都会在人群中找到你。这句话这些年震慑了不少人。然而都铎家族的血迹巫术终于被人找到了破绽，让你儿子不是亲生的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